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。 你说我像雨，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 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直到灵犀的方向。 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守护他身旁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结局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像流沙， 伤， 我还是会找到伤 心。那那那那那那， 又是一再的错， 一再的错， 不要我， 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。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。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,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

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

曾经堕入的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，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